不让我听音乐的下午那是办不到的。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和台湾组合大嘴巴在2010年带来的对唱情歌。欢迎来到星期四韩丽跟各位分享情歌的，尤其是对唱情歌的下午。说到对唱情歌，像刚才那种电音风格的其实还不算多，大部分的对唱情歌从90年代开始就是这个气质的。 你没有对错，要走也解释不多，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，随着那一笑去，仿佛已消逝，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。 情真事就要放过，我怎会想穿心窝，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，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，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。你我情如路般经过，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，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，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，之后认清楚，离别时笑笑铭心，剩我一个，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。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，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，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。 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，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，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。 你我情如路般经过，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，愿你可轻轻松放低我，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，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，离别时笑笑铭心，剩我一个，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。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，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，不必痛苦再找我，不必痛苦当忆起我。 当年唱歌的人已经做了父亲母亲，当年听歌的人如今在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你是感受如何。如果想在这个午后和我互动的话，听到这些对唱情歌很有感触的话，都可以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，就是在我们的 APP 中找到听听 FM， 然后嘞可以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和小伙伴们畅谈听对唱情歌的感受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将带来沉浸式的听法，会为你听更多的歌曲。说来这种对唱情歌星期四的下午也有好几次了， 虽然我感觉大家好像没有太多激动万分，但是好的音乐可以让你相信这世间还有美好的爱情啊。 不错，开了窗，谁曾脸红， 境遇不对一步都害怕踏破，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。 给你线索，也给我勇敢借口，下定决心沉默， 就让折磨为我们追究。 你和我 这一个 不删的 耳语交流，却突然将耳语聋。 如果可以把如果变成结果，下定决心执着，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。 我和你 该笑说， 这时候 出现烟火，让心间充满感动。 收录在叮当，就是这位女歌手叮当的专辑《我爱上的》当中，来自阿信作词作曲并和她共同演唱的《走火入魔》。首先我非常喜欢五月天，我也喜欢阿信，但是我很认同有一位歌迷曾经说，他说其实阿信啊唱功真的一般，但是呢就是有那味儿，哎，一旦你接触了那味儿呢，哎，你就会走火入魔了。说来很有道理，我觉得他特别像班级里特别会唱歌的某个男生，因为他长得很帅啊，他有一种少年感，你就格外喜欢听他唱歌，就是这个味儿的。我老觉得这首歌如果不叫走火入魔的话，大概可能作为对唱歌曲被大家的这种收藏度会更高一点。比如说像 KTV， 你说哎，我为你演唱一首走火入魔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 当然尽管内心里确实爱上一个人就有点走火入魔，眼中无法再有其他，就想和他组成一个家。下面这首情歌和刚刚的那首对唱，我觉得他们的旋律还有情绪是很搭的。而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梁静茹跟她的亲戚张志成，一加一。 新娘穿上白纱，洁白优雅，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，女大当家，成就一段佳话。 新郎格外潇洒，西装挺拔，开花结果才发新芽，男大当婚，今天抱最爱回家。 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，用爱将爱增加。 等岁月风沙，一加一等于加， 一加一等于加。 愿意吗？他永远爱护她。 愿意吗？无论贫富和坏，照顾她。 而何为你和他不离不弃，好吗？ 下午的4:19，没错，这里是北京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， 我是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对，是我，我出现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的4:00，要带给你的是对唱情歌。 从24楼阳台看出去，天气无转多雨，同住在这城市里，现在你又在哪里？ 卷根香烟躲在屋里，思绪漫不出去，

转季怎么会少得了这首歌呢？从1999年到今天，依然是很多朋友在天冷的时候都会想起的温暖对唱情歌，来自那时候还很年轻的王力宏，当然现在力宏也很帅，还有一直唱功都非常棒的彭羚，让我取暖。今天对于北京的气温来说也是非常的应时应景，这大概是我做浪潮 Listen to One 以来最冷的一个下午了，最低温度已经到了-7°，还有北风呼啸，最高温度也只有4°，所以希望电波当中传出的音乐带给你温暖，狂风里的拥抱。 就是走过太多苦涩，能牵手才感动，无论再苦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，怕我担心就沉默。 无情世界有你一个，深情相信我，还有什么值得难过，值得想不通，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，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。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， 为你去冲有我呵护的怒吼， 天地摇晃流星坠落不回头， 生命低谷才会看透彻，谁在躲开谁在左右，为了我心痛，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，赢得你渴望有的所有， 不到对唱情歌会这么燃吧，两个人因为音色都特别的棒啊，爆发力很强，在高音部分呢都能够展示自己的优势，所以也在合唱的部分呢玩起了飙音，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的过瘾，也会让很多在困境中的情侣啊，在奋斗路上遇到困难的情侣，因为这样的情歌 而彼此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选择。情歌就是这样，尤其是对唱情歌，它的力量会加倍，不管是那种深情的加倍还是坚定的加倍，都会让你坚定他想对你说的。这首歌唱出来了， 整个是绝望和心碎。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，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， 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。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，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。 手心的蔷薇， 自伤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烂后枯萎， 经过几个月却 永远在。 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香味， 是最好的你陪我怕我接受世界不完美，另一面多美。 只为写下所有遇见，你流着心碎那一夜，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，偶尔放纵泪像汹涌的海水。 我学着一个人存在， I'm here， 关上灯比较不孤单，你给的力量让我在夜里安心入睡，就算没有人心疼你的泪。 手心的蔷薇， 自伤而不自觉， 你值得被疼爱， 你懂我的期待， 绚烂后枯萎， 经过几个月却有你在。你埋藏的蔷薇， 你动人的笑， 对唱情歌，帮你打捞过往被你遗漏的好听歌曲。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在2014年带出的《手心的蔷薇》，和之前听到的《狂风里的拥抱》演唱者 Aline 和信一样，都是唱功了得的，所以他们在高音部分依然是情绪非常的饱满和丰沛。有时候爱情就像蔷薇一样，它没有玫瑰那么耀眼，但它却能在雨天绽放出特殊的美。 爱情也是如此，总是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变得更好。 宇宙洪荒那时候，第一句爱是谁说出口？当时的他如何形容对方听懂不懂？ 在天霹雳了以后，第一对恋人什么结果？冬雪湖泊，纸上月落，他们爱了多久？如果我们那时就相遇，会不会爱得比较放心？也许分离还没被发明来折磨爱情。一千次轮回都不错过， 一万里相随都不放手， 在每个尽头再约好碰头，再睁开眼就认出你我。 一千次 总该留一篇传说。 宇宙洪荒那时候，第一句爱是谁说出口？当时的他如何形容对方听懂不懂？ 海天辟地了以后，第一对恋人什么结果？冬雪湖泊，纸上月落，他们爱了多久？如果我们那时就相遇，会爱得比较放心？也许分离还没被发明来折磨爱情。一千次轮回都不错过， 万里相随都不放手， 在每个尽头再约好碰头，再睁开眼就认输你我。 一千次 总该留一片传说， 我会尽我全力抵抗时间的侵袭，不停地爱你。 小事的对唱情歌，但愿你心中关于爱不再只是一个传说，就像刘力扬和林宥嘉的这首2008年带来的《传说》，它是那样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时间到了下午的4:50，只有一首歌的时间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唱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》。 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孤单，是否爱只是片段，仿佛梦境的片段，一秒钟的 幸福用心碎来换。 若不是眼泪落下来，我不知如何证明爱。情话若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我宁愿选择沉默来表白。说什么也愿意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，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。 唱歌的男的男生叫卢庚戌，这首歌是他作曲；唱歌的女生王铮，这首歌是他作词。2008年，两人合作带出这首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》。记得曾经读过一句话说，在你进入爱情的时候，你在世界上的某一个人那里，得到了彻底的、无私的、最高的承认，你是最好的。累了一天了，希望各位晚餐能够吃得香香的，同时呢，还会有让自己愉快的晚间生活。如果晚上9点钟还能够继续在广播那一端的话，男左女右里我会放一首非常老的对唱情歌。今天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实在是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记得那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吗？对，千百惠的那一首。那就让我们晚上男左女右见吧，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会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音乐盲盒12首歌等你来点播，明天下午见喽。 会比我更爱你，为你付出生命也愿意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，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。 浪潮 Listen to One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，赶快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，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。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。关注北广购物，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节目当中啊，为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好大米。 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香宝的真五常、真有机、真稻花香的好大米。首先来说说什么叫真五常。

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。